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我只有不停的要，要到你想逃。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你的呵护，你的玫瑰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？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后你把承诺当作对我的归答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有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凤旗一瞧，这个小弟弟原来是个大姑娘，穿的是大红缎色南绣平襟的小绣鞋，这鞋没了，露出了豆青色的袜子。那个时候可是清朝初期呀、啊，跟现在可不一样，甭说大姑娘臊的脸跟大红布似的，凤旗都傻了。这个大姑娘一下就坐在茶几的旁边，把头一低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凤旗一看，有道是瓜田不纳履，履下不正观，孤男怨女在古庙之中，孤灯之下，这可坏了。凤旗马上抄起枪来，夺门而出，一挑门帘，没法走了。门前站着一个人，正是谭天谭桂林。这谭桂林也来了，因为他为了躲避凤旗追他，也是东藏西闪跑了一天，晚上呢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歇会儿，他也奔这菩提寺来了。正看上凤旗叫门，门门开，凤旗上山门，谭天呢就上了西北角这门了。凤旗上北殿，谭天就到了院子里了。凤旗下去，谭天跟着上北殿，凤旗捅窗户纸，然后进屋，谭天下来就到了凤旗捅的这窗户纸的眼儿往里瞧，他一眼就看见妹妹谭令县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谭灵仙带着丫鬟春桃离开家乡上北京，走到山西遇见贼了。那么这主仆二人为什么偏到北京去呢？咱们说过，谭桂林的父亲做过两任清知府，那是成都府的知府，两孝清奉，爱民如子，老两口子三个儿子一闺女，老大谭田 老二谭弼，老三谭天，就是谭桂林。闺女叫谭灵仙，27了，文武双全。为了姑娘的婚事，可把老两口子急坏了。因为谭天做了剑山蓬莱岛的元帅，那是反叛头。其实呢，要不是因为谭桂林姑娘早嫁出去了，就凭姑娘文武双全，长得这么美，这说媒的还不挤破了门啊？可是现在谭桂林当了英王的元帅，按照大清的律条，如果富昌富宝臣败了，谭桂林是灭门九族，谁没事沾这门亲戚？老两口子着急，姑娘也着急，但是姑娘不能说，一个是跟三哥最好，知道哥哥临走的时候带走了家传的宝贝当个赤玉莲花，给自己留下一半，就知道哥哥拿自己婚事很在意，所以姑娘呢也不能说什么。老两口子急得实在没办法了，姑娘都27了，所以呢就跟大儿子二儿子商量，让闺女呢带着丫鬟上北京找他姨父白大将军白国坦去。到白家你就姓白，脱离谭家了，让你姨父呢给你找个婆家，所以这样主仆二人女扮男装，那也挺困难的。没想到走到山西可出了事了，遇见一个恶贼，这贼叫蔡虎，蔡虎要劫杀他们主仆，哎，有好报，正好碰见碧霞僧，这个碧霞僧也是人间的侠客，让碧霞僧呢就把这蔡虎杀了，主仆二人逃走了，姑娘连下带着急就病了，就住在店房了。丫鬟春桃赶紧请医生精心的侍奉，两个月以后姑娘才好。春桃呢又着急劳累过度也病了，反过来灵仙呢煎汤熬药又伺候这丫鬟，要俩月，等春桃病好了，主仆二人这才登城。您说那个时候大姑娘出门多不容易啊，再说大病初愈，一天走不了多少道，女扮男装都是过足啊。两个人走了两个多月才走到清源地界，这天天晚了，云雾满天，马上要下雨，姑娘就急了，春桃啊，咱们赶紧投宿吧。小姐，旷野荒郊没有村庄没有镇店，那你好好找找吧。哎，小姐，前面好像座庙，咱们去投宿吧。春桃啊，这女的人家不留啊。哎呦，小姐，咱们不是女扮男装吗？那你可千万别露出来，快走。主仆二人到了菩提寺，一叫这山门出了一凶和尚，姑娘一看就直哆嗦，有心不住吧，可是天太晚了。这和尚手打问讯，弥陀佛，施主叫门何事？春桃说话了，师父，天色已晚，我们投宿香钱不敢短少。好说好说，请进吧施主。这和尚呢就把他们两个人让到二层殿的东陪殿，主仆二人坐下了。大师父，请方便点素食行吗？好好好，您抱着我端去。这和尚出去就回来了，啊，这位公子，您跟着我走一趟，我就不回来了。他那意思呢，让春桃跟着端去。春桃呢，就跟着和尚往外走，进了北大殿。和尚猛然间转身一脚，砰的一下就把春桃踩一跟头，往这一摁，把嘴一堵，就把春桃捆上了，把春桃塞到桌子底下，拿出刀来就来到东陪殿了。姑娘一瞧就傻了，大师父，您拿着刀干什么呀？啊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是富家子弟呀，把金子银子拿回。姑娘吓得哆嗦呀， 哆了哆嗦把包袱打开了，大师傅，这金子银子全有，都给您。念我二人年轻又小，饶我们一命吧。跪底下就磕头， 饶 不能饶，慈心生害呀、啊！ 饶了你，明天你到官府出走了，嘿，我可就完了。 大师傅，我们两个人奉父母之命到北京投亲，你要杀了我们，就把我们爹妈给坑了，您饶了我们吧。这姑娘怎么求，这和尚就是不听。这狠和尚要杀这姑娘啊，幸亏凤起赶到了，把和尚给杀了。这和尚叫什么呀？未曾害人先害己，命没了。到这时候，凤起呢，拿出这半根玉莲哄这姑娘，他可不知道她是姑娘。姑娘一看，这不是我定亲之物吗？他先瞧了凤起一眼，心说，我三哥给我定亲了，既然给我定亲了，何必叫我长途跋涉受此惊险呢？他看见这半个赤玉莲，再看凤琪，他才不哭。凤琪呢，以为把他哄住了，凑回忆了，往回要这半个赤玉莲，一谈这经过，姑娘可就埋怨三哥呀，我这三哥是瞎子海大晕头啊，你跟这小孩是冤家对头，你怎么把你妹妹许配给人家，人家不要你偏给呀、啊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凤琪要这赤玉莲，姑娘不想给，姑娘也是犹豫不定啊，这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呀、啊、所以她一卖给和尚，鞋掉了，把脚露出来了，就是穿着袜子，那时候也不行啊。谭天在外边全都听见了，他接着窗户纸也全都看见了，心说怎么这么巧，这个凤琴又救了我妹妹，而且我的妹妹脱鞋现足，看起来二人姻缘有分，所以谭天才站到了礼物门前，正好赶上凤琪挑门帘要出来。谭桂林用手一指，大胆凤琪，是我小妹脱鞋现足，你还跑得了吗？凤琪一端枪，谭桂林迈步进来了。姑娘看见三哥了，难后逢亲人呐，什么心情啊？三哥，这是三哥叫完了哭什么？谭天一摆手，小妹啊，你先坐下听着。然后看凤琪，朋友，这古庙之中我妹妹脱鞋现足，你看看见了吗？这是我妹妹，我在树林中跟你说的有假没有？我妹妹雍容华贵，品貌端庄，可比古之贤女呀、啊，这样的姑娘你打着灯笼都没地儿找去，这是天作之合，现在你要救了她的命，你就答应这门亲事吧。谭爹，你胡说，如果在树林子里头，我也许还能考虑考虑，现在我就不能答应了。为什么不能答应？我看见你妹妹长得好看啊，我才答应，这叫见色允亲。我凤琪是堂堂奇男子，烈烈大丈夫，这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吗？不行，这姑娘笑的呀，这头低的都快扎到地缝里了。三哥非给，人家不要。我是一个女孩家，处此境地，我可怎么办？这三哥怎么能当面锣对面鼓的跟人家说亲呢？人家不敢非逼人答应，这谭天是真急了。我告诉你凤琪，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，我妹妹叫你的人了。急得凤琪是跺脚啊，谭天你还是人吧，当着你的妹妹提亲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你让她难看呢。我走。谭天回手就拉剑呢，不行，你答应婚事再走。凤琪，我的妹妹贤淑姑娘，我不欺骗你，告诉你， 我凤琪心如铁石，我就是不要。谭天哪，一着急把手中宝剑举起来了，你不要我的嘴里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答应了咱们是快刀割不断的好亲戚，不答应就是死敌。凤琪手中啪啦一颤的枪，姑娘心说这是为什么许的呀，卧牛之地就变成干戈之场了。姑娘站起来了，三哥，范公子，我有话说。这姑娘要说话了，可她动不了。谭桂林赶紧把妹妹的鞋给捡过来，叫妹妹穿上。妹妹，你有话就说吧。三哥呀，你们两个人事成水火了，怎么能够谈起婚姻大事呢？这么办吧，小妹我先上北京，住在姨父白大将军府里。如果范公子你回心转意，你呢就到我姨父府上就亲。如果范公子不答应，我依然是谭家的女儿。范公子，你救我一命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兄长，你当面提亲被公子拒绝了，公子不愿意，这是可以的。三哥呀，你们两个人就言归于好吧。姑娘呢是一边说一边哭。就在这时候，窗户外头有人说话了：“好个，谈起妹妹，我徒弟你还走得了吗？”谭平，这帘子吧嗒就起来了，走进来白发银然的老人，正是郑古侠董谦董化一。董老剑客在铁佛寺一露面，赶走了老大谭田，老二谭碧，吓跑了谭桂林。凤琪追上去了，于斗啊也追下去了。这火德真君赵谦赵二爷赶紧给西方侠于成行礼，于老侠呢给董老剑客行礼。双方把经过都提了，咱们书就不说废话了。董老剑客让小和尚在院里刨一坑，就把这法坤埋了。耗了一会儿，天光洗微了，董老剑客就说了：“看见没，这俩孩子可没回来，我得去找找这儿的事儿，你们二位瞧着办吧。”董老剑客去找自个儿徒弟，走到村口这树林子这儿，看见谭天正跟凤琪动手呢。给谭天用手中宝剑巧断凤琪脖下的金锁，然后拿金锁换玉莲给凤琪提亲。老剑客也听见了，这凤琪不答应，老人家一喊就把谭桂林吓跑了，凤琪又追下去了。嘿，老剑客爷这气呀，心说孩儿嘞，你倒跟师父我见个面商量商量啊，三十而立你也应该娶妻成家了，现在也没办法往下追吧。天晚了，来到菩提寺，老远就看见了谭天，心说谭天也上这儿来了。谭天上房，老剑客爷进来，谭天到窗外往里看，老剑客爷在房上头呢。谭天一进屋，老剑客爷下来了，也在窗外瞧，都听见了，全看明白了。谭天给他妹妹提亲，老爷子心里这乐呀，哪有这么说亲的呀，我这死心眼的徒弟还不答应。剑客爷瞧这姑娘容貌超人，雅静贤惠，确实是一世一家的好姑娘啊。再一听姑娘说话，多好的姑娘，知情懂理，我应该成全这对夫妻。所以老剑客爷高喊一声进了屋子，这谭桂林被堵在里头，想跑也跑不了了。凤琪见到师傅来了，神奇了，师傅拿着。老人家一摆手，凤琪不得无礼呀。小英雄过来给师傅磕头，起来吧。老剑客爷就跟谭桂林说：“谭天内，你别害怕啊，带你妹妹坐到东边坐下。”哎， 安天真听话坐下了。潘桂莲，我问你，你是诚心诚意把你妹妹许配给我徒弟吗？谭桂林站起来深施一礼，老剑客爷呀，从铁佛寺跟凤琪一见面我就有这心，只是双方已成水火，哎，没想到他们姻缘有份呐。凤琪在这又救了我妹妹，保全了小妹的性命，也保全了小妹的名节，老人家你年高有德，成全他们吧。董老剑客一瞧这谭桂林真是真心相求啊，因为谭桂林觉得自己对不起妹妹，好容易有这么一个好的小伙子，他能放过去吗？嗯，老爷子点了点头。谭桂林呐、啊，我瞧你妹妹端庄贤淑，跟我弟子凤琪可称是女貌郎才呀、啊。凤琪是齐民，我教他15年武艺，广庆茶楼救圣驾有功，亲赐五品守备，可不辱没你的妹妹呀、啊！我看这门亲事挺好，定下吧。师父，凤琪呀、啊，娶妻在德呀，这姑娘不错呀，这亲事让、啊、师父做主了。姑娘心说待我谢天谢地。姑娘心里这块石头算落了地了，马上过来给董谦磕头。既是亲事成了，那么凤琪的师父也是我的师父。凤仙，拜见恩师。老人家一瞧凤琪，心说你媳妇跪下了，你还不跪下吗？凤琪勉强跪下磕头，起来起来吧。谭桂林的高兴啊，双手一抱拳，老师，您的弟子就是我妹丈了，我们是郎舅至亲。老人家，因为我福保英王大错已然铸成了，我想我妹妹跟我妹夫结婚的时候，我恐怕不能去了，我也不愿意我妹妹空手进夫家。老爷子有您做主呢，您瞧这有20万两银票，请您交给我妹夫，算是我妹妹的聘礼吧。桂林内，我先替他谢谢。凤琪呀、啊，谢过你的亲兄。凤琪只好过来请安吧，多谢后赐。老爷子接过银票给掖起来了。这时候谭桂林就发现妹妹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小妹，你有事吗？我还不知道春桃的生死，心中不安呢、啊、把事情一说，唐国林想对呀、啊、这春桃呢，赶紧找吧。唐国林跟凤琪出来一找，听见北屋有声音，两个人进去了。唐国林伸手从桌子底下就把丫鬟给救出来了，解去绑绳，掏出来毒嘴的东西。春桃跪在地下给三爷磕头。谭桂林跟凤琪把这姑娘带到东陪殿，主仆二人见面是悲喜交加呀。谭桂林知道不能再吃久待啊，抱拳拱手深施大礼，老剑客爷大恩不言谢。你要知道我跟妹丈是敌对的，妹夫难免去见山，我是山中的元帅，我把丑话说在前边，如果在见山中遇到我妹丈，我饶他3次不死，过了3次我就不能以私情而废公事了。老人家跟妹丈妹夫请你们多多原谅。董老剑客也点了点头，谭天内，你有大人之才啊，劫犬废窑各为其主，不能怪你。显山嘛，老夫我得去呀、啊、我也给你个便宜，100步以里我不拿你。嗯，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院中有人高念佛号。 阿弥陀佛，海量宽宏，长者之风啊！一挑帘走进一个大和尚来，驼头和尚，头发披在后背，两指宽的月牙金箍勒在前额。这和尚50岁左右，赤红脸盘，宽眉阔目，口正鼻直，穿着灰僧袍，圆领阔袖，素珠挂在胸前，灰中衣，黄僧鞋，双掌合十，手打问询：“老剑客爷，二位施主，二位女菩萨，贫僧是本庙方丈陆刚。”董老剑客爷一听他是陆刚，看了看陆刚，老爷子是手托胡须，哈哈大笑。这陆刚是谁呀？下回再说。 少年年轻，身上的箱子里寻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董谦董化一答应了这门亲事，谭天放心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菩提寺的方丈来了。这个老和尚姓陆，叫陆刚，是延安府东关的。娶妻王氏十分贤惠，父母双亡，两口子务农为生。陆刚有个兄弟叫陆峰，因为小时候出天花，一脸的大麻子。这额角上呢，还长了一个大肉瘤，长得寒碜。但是陆峰心眼特别好，面恶心善，对哥哥嫂子十分的尊敬，嫂子拿他当儿子这么疼。从他们家往东走30里地，有座庙叫广法寺，当家的和尚叫德显，老方丈一身的好武艺，哥俩呢就拜这德显为师，学习武艺，一晃就学了10年。二弟陆峰呢仍然继续练武，大爷陆刚出事回家了，两口子种地吧。这王氏大奶奶就经常念着想弟弟，想弟弟呢就让哥哥呢把这弟弟接回来，这嫂子呢好疼几天。时间长了，这回大奶奶就跟陆刚说：“你呀，可有日子没上庙里去了，跟师父提提吧。”老二也该回家了，爹娘不在，咱们该给兄弟娶个媳妇儿了啊！娶了兄弟媳妇儿，咱们好是一家的人家，得去瞧瞧吧。哎，这大爷老刚特别实诚，准备些礼物，来到广法寺，看见师父德显和尚行完礼，把这礼物献上。老和尚就问呢：“老刚啊，有事儿吗？”师父，弟子想带二弟回家，您徒弟媳妇儿说了该给他成家了。把陆峰叫来吧。时间不大，陆峰来了，大爷一瞧就傻了，兄弟光头大领成了和尚了。弥陀佛，兄长小弟有礼。大爷眼泪都下来，把兄弟搀起来了，问师父：“师父，您怎么叫我二弟出家呀？”弥陀佛，陆峰一再恳求我给他剃度，我都不答应，他一宿一宿的跪门呐、啊，老僧没有办法，叫他找你夫妻去商量。他回去了，回来跟我说兄嫂已然答应了，我才给他剃的度啊，怎么现在你又不乐意了呢？陆峰在旁边说话了：“哥哥，小弟我已然看破红尘了，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看来名利不如闲呐、啊，你可千万不要为难老师。”大哥陆刚明白了，兄弟愿意根本没回家，跟师父说了瞎话了，师父已然让兄弟当和尚了。大爷就劝呐、啊，说破了嘴皮，这二爷陆峰心如铁石。大爷没办法，回家跟媳妇儿说去吧。大奶奶可就翻了：“不行，爹也没了，娘也没了，你叫兄弟出家，这知道还好是他自个儿愿意的，要不知道的就得说哥哥嫂子给他挤着的呀。不行，你回去把二爷叫回来，我得亲自问问他。”大爷呢就回来了，见着师父，跟师父一说，这老和尚就把陆峰叫来了。大爷跟兄弟把他嫂子的话一学说，二爷摇头了：“哥哥，您跟嫂嫂待我如同亲生儿女，出家是我的志愿，您回去跟我嫂嫂说，让他找出我原来的衣服，我换上衣服好回家见嫂子，我再跟嫂子说明情由，您看好吗？”“好的。”大爷回家了，让大奶奶给兄弟找身衣服，拿着30两银子急忙忙跑回到庙里，再找陆峰，嫂已然离庙而去了。老和尚就劝这徒弟啊：“ 大爷心里太不痛快了，回到家中大奶奶哭，连饭都不吃。大爷跟二爷的感情太好了，那是他拉蹦起来的。大爷一跺脚，大奶奶你别哭啊，我出去找二弟，找不回来我也不回来，你得把兄弟给我找回来。大奶奶就放了这么一句话。这大爷多带金银路费离开家，人海如潮，大全世界上哪儿找去呀？眨眼之间，这大爷在外边漂流了20余年，他走到保定府铁佛寺，求助在庙里头。庙里的老方丈德明和尚看见陆刚很忠厚，就问他为什么住这儿。陆刚就把情况说了。老和尚叹了一口气，陆刚啊，你离家20多年了，干脆啊，我收你做个坨坨的和尚，你找二弟也方便。总而言之，你二弟他得身在佛门呢。好吧，到现在陆刚离开家这么多年了，他也挺愿意。可是这法明师傅有个徒弟叫法坤，就这坏和尚法坤不愿意。师傅答应了，法坤也没办法，因为老和尚还有一座庙，就是这座菩提寺。法坤呢想独占这菩提寺，老和尚早就看出来了，就把这菩提寺呢给了陆刚了。大爷在这菩提寺跟着师傅学会了诵经拜佛，这菩提寺香火还挺旺盛。法坤嫉妒，就把他徒弟广真派来伺候这陆刚。老和尚法明圆寂了，这法坤就独占了铁佛寺。他坏呀，他告诉他徒弟广真队，你得想办法把这陆刚给我害死。所以今天晚上陆刚去做佛事，这广真呢图财害命，要杀这谭家的小姐跟谭家的丫鬟，被凤姐给炸死了。陆刚做完佛事回来了，在院中听了半天，全都听明白了，这才进了十里。他知道董老剑客是四大名剑之首啊。行完礼之后，就跟董老剑客把自己的事情全说了。老剑客爷，你云游天下看见过我兄弟吗？董老剑客点了点头。陆刚啊，找我你算找着了，你呀不要寻找陆峰了，他从陕北跑到了陕南断龙山龙虎寺，被我弟子欧阳芳认为师弟了，在那儿学习武艺。后来呢，我另一个弟子慧斌犯了佛规了，被他三个师叔逐出了玉鼎观。小欧子芳当了方丈，这陆峰啊主持了龙虎寺。欧子芳是我弟子慧斌拉的师弟，你弟弟陆峰呢也被欧子芳拉了师弟，所以啊我就承认陆峰是我的徒弟。陆刚啊，你念手足之情数十年找他，你可有被夫妻的情谊啊？离乡背井这么多年，快30年了吧。老剑客爷30年已然出头了，回家吧，还俗吧。啊，你这兄弟挺好，他是我徒弟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啊，赶紧回家找你媳妇吧。弥陀佛，剑客爷金石良言，弟子理当从命，只是未能与兄弟见面呐，我不能回去呀，我的妻子是这么嘱咐我的。不要紧，我回家的时候从这儿路过，叫他回家看看哥哥嫂子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啊，那就太好了，弟子就回家。陆刚啊，你要是回延安，你能绕点道吗？请问剑客爷有什么事情吩咐吗？看见没有，我这徒弟媳妇主仆二人去北京，你顺便的就护送一下吧，弟子一定效劳。老剑客爷叫凤琪写了一封信，给谁写？给金宫小二郎李国良啊，把这20万两银票还有这主仆二人 就托付这和尚，让和尚到西河院东光峪镖局面见金宫小二郎李国良，把银票交给他，把这主仆二人交给他，让李国良安置好了，等凤栖回北京再结婚成家。这谭桂林在旁边一想，这老剑客爷怎么这么大的事托付这和尚啊？有道是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呐。20万两银票呢，千娇百媚一大姑娘，这和尚才50多岁啊，这多悬呢。老爷子的眼里不揉沙子，一瞧就明白了，谭天内陆刚他为了手足之情，他出来30年都不回家，他的兄弟是我徒弟，有我这保着呢，你放心，他是梁山之辈，你还不放心吗？有老剑客爷这说话，谭桂林这才把信放下。这时候凤琪已然把信写好了，总签就把银票还有信全都交给陆刚，千叮咛万嘱咐。谭天呢就把金锁交给妹妹，让妹妹带好了，又跟妹妹要了50两银子。陆刚呢就带着姑娘跟春桃先走了。董谦董化一看了看大家，得嘞，这庙可别留着了，这歹人进庙他就为非作歹啊，来呀、啊、放火烧庙。董老剑客爷做事真绝，一把火把庙烧了。这谭天也走了，凤琪呢跪倒在地辞别师父，师父我既然答应于老剑客，我呢就得跟随于老侠去找于斗，告奔四川剑山蓬莱。走吧走吧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凤琪呢直接告奔四川。老爷子上哪儿去了咱放下先不提，单说凤琪奔四川，就在白龙江东岸这儿有个小村子叫天海庄。村子虽然不大，名声在外啊，因为这儿住着一位高人。凤琪呢走到天海庄，天已然晚了，找地儿借宿吧。那个时候要找不着客店，就得找大户人家借宿。凤琪一看在后街路北有3所大院子，当中间这家大门紧闭，两旁边是龙爪槐树红寒的大门。凤琪上台阶啪啪啪叫门，时间不大家人出来了。哟，您找谁呀、啊？在下是外乡人，前来投宿借住一夜，房饭钱不敢短少。好说好说，您等着。管家出来了，甭等了，让到客房先坐下吧，我去请我们家大爷去。这凤琪呢就跟这管家跟着家人进来了。功夫可不短，足有一顿饭的功夫，院中有人高念佛号弥陀佛。凤琪就知道和尚进来了，就听家人喊大爷回来了，大爷回来了。哎，凤琪心说大爷是和尚，这大奶奶是姑子不是啊，连容一挑和尚进来了。凤琪一瞧这个和尚大身材细腰大背，穿着银灰色绸子僧袍，黄裤领银灰色的中衣，后着的黄僧鞋，眉毛白胡子也白，明显显露出了6块香疤。老和尚长得慈眉善目。那么阿弥陀佛，施主贵姓啊？凤琪赶紧深施一礼，在下北京人，姓凤名琪。老和尚仔细看了看凤琪，你有个外号叫金莲花对吗？ 是啊。 高僧您怎么知道？你在广庆茶楼拿住剑山的3手救了皇上，四川早已然嚷嚷动了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此地天海庄，我名天海佛侠宫长老窦瑞，是你二师叔的弟子， 你老师是我师伯三师叔张红军，从北京回来路过我的庙跟我全说了。凤琪一听，这位是二师叔闭目金经佛江达经本初的徒弟，那就是自己师哥了，赶紧跪地磕头，小弟拜见师兄。小师弟起来吧，你从什么地方吵到我这个家呀？凤琪站起身形，就把始末缘由跟师兄全说了。小师弟啊，现在上哪儿去呀？师哥，我要进剑山，灭剑山蓬莱岛，做一份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弥陀佛，师弟呀，你面此金莲，在茶楼捉了剑山的三叔，剑山全都知道了。即便谭天不在山中，你进剑山也是飞蛾投火，自寻死路啊。师哥，您说的也对，但是我不能不去立功啊，请师哥替我想一个万全之策。先吃饭，从长计议。有人伺候凤琪洗脸漱口喝茶吃饭，吃完了饭了，哥俩坐着说话。师弟啊，你要打算进进山，先得更名改姓，怎么办吧？你改姓白叫白凤，人称小莲花，也能面刺金莲花，你呀就算我的徒弟，在这儿就吃得开了。我写一封信给你三位哥哥啊，就说你要投奔剑山，你这三位哥哥是我三位师弟，在剑山呢被封为左膀寨三公，银海亮、陆海明、金海寿。不过你得留神呐，这剑山蓬莱岛军师燕普、燕云峰老奸巨猾，诡计多端，他可难对付。师哥，就按您的主意办，您放心，我知道燕普这人不好对付。行，踏踏实实睡觉。第二天清晨，凤琪起来了，洗脸漱口喝茶，老和尚就写了一封信让凤琪带好了。吃完早饭，哥俩出了天海庄往西走，走了三四里地就到了江边了。江水声如牛吼，不浪滔天，激流滚滚。老和尚到位雇了一条船，开发了脚钱，白凤上船吧。凤琪行了礼，然后上了船了。这小船飘摇摇，冲锋破浪，顺流行驶，奇快如箭。这凤琪不会水呀，他瞧着茫茫大海，心说我进去可就出不来了，倘若谭天在剑山，自己怎么应付啊？想着想着，猛然就一抬头，就瞧白云绕山巅，剑山已然在眼前。小船到了青龙闸外头停住了，山上有人问：师傅干什么呢？啊，快说，不说不可，开锅射箭了。凤琪抬头一抱拳：在下北京人小莲花白凤，霞宫长老窦瑞之徒命我前来投效，要见左膀寨三公樊老统领。等着，时间可长了，足足有一顿饭的功夫，就听见闸门里嘡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响了，闸门开了，从里边冲出一条大船，左膀寨的三公银海亮、陆海明、金海寿站在船头，大船就到了小船前边停住了。银海亮在船头上一抱拳：在下银海亮，请问您找谁呀？三位师叔，我师父叫我来找你们哥仨。你师父啊？霞宫长老窦瑞啊。哦，好好好，上船。这三公心里纳闷啊，哥哥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啊？再一瞧， 这个徒弟怎么跟金莲花凤琪长得一样啊？这凤琪的事情在剑山蓬莱岛确实让人动了。凤琪上了大船，给三公行礼，这三公就知道有事儿，挥手进山大闸放下来，在船坞下了船，哥仨陪着凤琪来到三公寨，马上屏退左右。凤琪就拿出信来交给尹大爷了。这哥仨打开了一看，这才明白，赶紧把信纸给烧了。凤琪这才行礼，小弟拜见三位师兄。尹海亮给搀起来了。师弟啊，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？啊，你既然定了谭天的妹妹，你还要进山？幸亏谭桂林不在山中啊，如果他在山里，能容易在这儿待着吗？啊，再说你在广庆茶楼救了皇上，拿住剑山的三叔，你的相貌甚至你的穿裆打扮，山里人都知道啊，何况你面刺金莲，这是天然的标志，谁都认得出来呀。啊，师兄，窦老哥哥已然叫我改叫小莲花白凤了。话虽如此，可是你要知道，谭天过几天就要回来呀，他认识你呀。金海宁在旁边看了看凤琪，得了，哥哥，反正兄弟进剑山，出不去了，干脆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明天呢，带他到天王殿。你也知道这位富昌富宝臣耳软心活，哼，他也许看见凤琪他就得爱。这三公只能这么做了，细问了凤琪所有的经过，给他安排住处，到时候吃饭，第二天清晨，英王富昌富宝臣升殿了，文武群臣行完礼归座了。英王看了看军师宴谱，军师啊，莫奇军师不见回来，谭大帅到北京杳无音信，朕不放心呐。王爷，我师兄一压武林，不会出错的。谭大帅去北京往返需要日期，王爷您不用惦记着。富昌点了点头，这时候尹海亮站起来了，来到英王富昌的龙书案前，启奏王家千岁，臣的师兄叫他的弟子小莲花白凤持书信投山，我弟兄进山多年，并没跟此子见过，请王爷军师裁夺。人家尹海亮说话说得挺明白，我们进山这么多年没见过这孩子，您看着办。王爷点了点头，传朕的旨意，命他进见。传旨官在门前高声喊嚷：王爷旨下，白凤进见了。凤琪答应一声遵旨，手里提着小包袱进来，放下包袱跪倒在龙书案前：千岁在上，草民白凤拜见，起来讲话吧。这军师宴谱，燕云峰一看凤琪就愣了，这不是凤琪吗？到底凤琪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 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承受，指引我走。 恋。